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403集。约好见面，十年都找不到的机会。温姐看清了手机上显示的名字，剩余的话卡到半截。他身边正在喝水的田潇潇听到温姐的话，不小心呛到了，他咳得一张脸通红，然后摆手让温姐赶紧去接。温姐存了秦影帝跟他经纪人的电话，但从来没有想过秦影帝会打给他，也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连忙接起，手搁在嘴边压低声音。 秦影帝， 经纪人一贯的沉稳素养。秦影帝那边已经到家了，他打开冰箱拿了一瓶水出来，这个电话是他考虑了很久才决定打给田潇潇经纪人的。 你好，请问田潇潇小姐明天有时间吗？ 田潇潇今天晚上要一直加班到明天上午10点，这个剧组是秦影帝介绍过来的，导演也对田潇潇十分客气，将她的戏份安排得很集中。 明天中午有时间。 旁边还有其他工作人员，温姐没敢再叫秦影帝。 你有什么事吗？ 秦影帝拧开水，喝了一口。 有件事想问他，方便跟你们见一面吗？ 温姐还没说话，一边的田潇潇看着她，疯狂点头。 方便，当然方便。 温姐没好气地看着他，但对秦影帝说话依旧带着尊敬跟严肃。秦影帝靠着沙发，声音温和。 好，明天我让经纪人把确切地址发你。 两人挂断电话，田潇潇攥着温姐的手。 温姐，快问我，快点。 温姐有些懵。 问什么？ 田潇潇双手环胸。 哼，你的死亡三连问。 温姐沉默了一下。 今天的你被大导演挑中成女主角了吗？ 田潇潇抬抬下巴。 当然。 温姐有点心累，继续问。 今天的你跟秦影帝一起拍电视了吗？ 田潇潇眯眼说。 一起录了综艺。 温姐面无表情，继续问道： 今天的你有1000万粉丝了吗？ 田潇潇笑了，说： 990万。 翌日，星期一，秦冉起得很早，程木拿着小铲子正从富贵树边的楼梯上来。因为他起得比平时要早，程俊还没有回来，秦冉就去桌子边拿了一瓶牛奶，扎上吸管，一边喝一边靠着桌子看程木的方向。好半晌，看得程木的背影有些发麻了，他才收回目光。程木，你们程老爷子有没有什么喜欢的东西啊？ 老爷子？ 程木把铲子放到花盆里，认真地回想。秦冉头疼，他拉开椅子坐下，问得明显一点。就他生日时，陈姐姐都会给他送什么类型的贺礼呢？ 这个呀，山水画或者古玩。 程木想了想，开口道： 老爷子喜欢这方面的东西，上次大寿，俊爷还特意请了江大师到现场给他写了贺词。 嗯。秦冉手撑着下巴点头。吃完饭，秦冉就去了学校。他拿着自己的电脑跟徐校长给他的项目去了物理实验室。7点到的实验室，廖院士跟左秋荣那三人已经到了。最外面的一区还有个空位，秦冉把自己的电脑放下，又去后面的架子上拿了一本关于反应堆的资料。他拖开椅子坐下，看了一会儿资料，才敲下一页论文。叶师兄来外面拿零件，看到秦冉，笑着跟他打招呼。 小师妹。 叶师兄。秦冉抬头礼貌地跟他打招呼。 也在写论文。 他看了一眼秦冉的电脑屏幕，看到了结构图跟细密的文字，很尊重地没有细看。秦冉收回目光，又打开制图重新画构建图。哦，是的，叶师兄提醒了一句。 实验室外面的实验器材你都能用的，最好写 SCI 的研究方向。 谢谢。这人都是好意，秦冉诚恳地道谢。叶师兄朝他摆了摆手，说了一句没事，就往里面走，把手中的器材递给廖院士。 9点去看地下核反应堆，我上个星期已经申请好了。 廖院士观察着反应堆，声音淡淡的。身边的叶师兄跟左秋荣愣了一下，十分惊喜。左秋荣立马往外走。 我去准备。 京大实验室的地底下有一个早期十分神奇的反应堆，听说是一个老研究员留下的，研究院的人都知道。但这个反应堆不是谁都能看的，想要下去至少需要研究院二期的权限，或者对实验室跟研究院做出了巨大贡献也能进去看一次。如左秋荣跟叶师兄，再过10年都不一定会有这个机会，这就是跟一个好老师的重要性。虽然廖院士也没有收他们为徒，但一般实验室的研究员都会带着手底下的学员去，不会太苛责。去地下的核反应堆是需要专门的防护服的，左秋荣去地上一层申请。廖院士的名头大，一层的工作人员一听是他，连忙准备好3套防护服递给左秋荣。左秋荣拿着特殊防护服折回地下3层。辗转间已经快到时间了，廖院士跟叶师兄都换了衣服，廖院士已经换好先出去了。叶师兄戴好帽子，抬头看了看换衣间，然后拉开门询问左秋荣。 小师妹不去？ 左秋荣一愣，然后开口。 他们只给了我3套。 哦，我去问问廖院士。 叶师兄直接往外面走。 算了。 左秋荣压低声音看向叶师兄说。 快到看反应堆的时间了，就不要纠结这个了，耽误时间。而且他去也没什么用。 廖院士只申请了2个小时的开放时间。再上去申请一套特殊防护服，兜兜转转又是1个小时。左秋荣不想浪费这段时间。叶师兄没有说话，只是走到外面。左秋荣皱了皱眉，也跟了上去。听完，廖院士惊愕道：“ 啊，我忘了。” 他的手搭着自己的金丝边框眼镜。秦冉好几天没来实验室，今天一来就坐在角落里的电脑桌前。整个实验室宽7米，长25米，就算是外层也有几十个平方，又全是实验桌。秦冉坐在角落的电脑边，确实没有什么存在感。左秋荣穿着特殊防护服，也显得身材高挑。他往前走了一步。 廖院士，小师妹新来的。那个反应堆就算去了，他也看不出来什么东西。 他看了一下时间，快9点了。廖院士没走，他看向叶师兄，语气平稳，面容带着些许严肃。 你让他去1楼申请特殊防护服。 叶师兄去通知秦冉。秦冉这个时候已经放下了论文，正站在实验台上，重新做自己上次的反应堆。听完叶师兄的话，他稍稍抬头，眸色尽染着寒意，言简意赅。不用了，你们去吧。他做实验的时候一向认真，白皙修长的手指在调节电流，控制磁场，一系列动作有条不紊，每一个动作似乎都非常仔细，丝毫不拖泥带水。明明在做实验，叶师兄却感觉他在不紧不慢地加工一件工艺品。叶师兄看着他愣了会儿，才开口道： 这次机会难得， 不去的话，以后10年都不一定再找得到这样的机会。 他劝了一句，见秦冉真的不去，才转告给廖院士。 他不去？ 左秋荣诧异地看向实验室，叶师兄复杂地收回目光，廖院士淡淡地收回目光。 他在做实验， 走吧。 之前是忽视了这个小学员，他心里十分过意不去，他才让叶师兄去找他。他这次主要是想带叶师兄跟左秋荣去，这两人在他手下帮了这么久都没有被他遣散，是因为两人的动手能力极强，又在研究院待了2年，一直都跟在自己身后研究反应堆。他带两人过来就是想听听这两人对反应堆的研究会不会给他们的研究开拓一条新的思路。所以秦冉拒绝了他也没有什么想法，这个小学员来不来他倒是不在意。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